2月27，锁定北京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从大年初一开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2018年首个主题演出板块戏运动京城京津冀戏曲院团新春演出季将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鸣锣开演，既有王红玲、王英慧、宋丽、韩建光、魏春荣、张新月等梅花奖获得者，也有白伟申、王浩、朱玲宇等优秀的青年演员。春节将至，北京人艺原创京味话剧《玩家》将在首都剧场演出五场，全剧运用京味十足的语言，生动演绎北京的地儿、北京的事儿、北京的人儿、北京的味儿。多个外国的知名团体将在节日期间登上京城剧院的舞台，在保利剧院、俄罗斯芭蕾舞剧院将携《睡美人》《胡桃夹子》《天狐》三大经典剧目上演连连看，风靡全球的爱尔兰踢踏舞《凯尔特传说》将在国家大剧院连续演出五场，乌克兰基辅儿童芭蕾舞团将在北展剧场和北京剧院带来一台专属于儿童的芭蕾舞《天鹅湖》。海淀剧院一改往常演开心麻花作品的常态，今年春节为观众献上《你说我笑》戊戌狗年新春大拜年名家经典专场晚会，汇聚李金斗、李建华、李增瑞等著名的相声演员，嘻哈包袱铺等相声团体将带来60多场演出，带领观众欢乐过大年。本月18号到21号，儿童舞台剧《发小天台之八倍哪吒城》将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进行首轮演出，恰逢新春佳节，一场热闹的老北京民俗庙会也将再次举办，剧中的欢快气氛也将带到舞台之外。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将于本月21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演出。本月20号到21号，中国电影乐团将登台国家大剧院，以两台精致的音乐会奏响欢乐祥和的新年之声。20号奔放的旋律《拉丁之夜》，乐团将演奏《极度探戈》《自由探戈》等拉丁作品。21号《宛若天籁》民谣更流行，则将演奏《宛若天籁》的各国民谣。过大年看大戏是中国人的传统年俗，春节期间北京京剧院众多梨园名家也将登台国家大剧院，以国粹经典贺岁新春。17号大年初二，梨园伉俪王蓉蓉、杜鹏将领衔传统名剧《状元梅》；大年初三，马派名家朱强将领衔马派经典《广泰庄》；大年初四，程派名家迟小秋将为观众唱响名剧《锁麟囊》；大年初五，京剧名家杜振杰将领衔传统剧目《胭脂宝者》。春节期间，国家大剧院还特别为小观众们准备了精彩的话剧作品。本月18号到21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话剧《成语魔方四》将亮相戏剧场的舞台。整部剧以三个成语故事为基础，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向小观众们展现蕴含在这些成语故事当中的智慧，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北风风力逐渐减小，明天早晨上班时气温低，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未来3天天气依然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回升明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还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有利于春运交通出行。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空气清新，能见度好，晨练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8度到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的光照不错，能见度不错，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春节系列演出特约播出。北京雷锋打击乐团将于2月20号大年初五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为首都观众带来《春之声》雷锋打击乐团新春音乐会，以春天主题贯穿始终，还原大自然中的木之音，带您感受打击乐力量与速度完美交融的独特魅力，用不一样的方式过破五，行运一整年。订票热线88544777，同时可以关注雷锋乐器微信公众号购票。 演艺江湖由中山音乐堂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特约播出。2月16号、17号晚7点半，北京中山音乐堂将上演两场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北京京剧院京剧名家迟小秋、朱强、杜振杰、张惠芳、胡文阁及京津冀三地国粹精英李明言、谭孝曾、康万生等鼎力加盟，上演穆桂英挂帅、赤桑镇、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谢瑶环、苏武牧羊、锁麟囊等经典选段。购票电话65598285，关注中山音乐堂乐生活微信购票。 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2月16号、17号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门票4张，全明星演出阵容尽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共享京剧艺术的饕餮盛宴。2月16、17号，期待你的加入。本节目奖品是由北方昆曲剧院昆曲赵氏孤儿提供的演出票4张，名家演绎经典传承《人间悲喜》曲韵腔调，尽在2月12号、13号北京保利剧院昆曲赵氏孤儿等你来看。更多详情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新年京剧或昆曲赵氏孤儿，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每年的春节档毫无疑问是电影市场最为火爆的档期。2018年春节档最受期待的电影是什么？又有哪些电影会在春节档重磅推出？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为您解读。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是2月11号，如果按照农历来说呢，就是腊月26啊，再有几天就到了春节了哈。那说到春节，有哪些电影要跟大家见面哈？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著名的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一丹好，大家好，是小爱。 每年的春节档哈，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尤其是很多春节档的电影会成为当年的这个热词哈，也成为当年的现象级的电影。那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电影市场当中，春节档的电影在2018年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从最近几年会发现说，每一年过春节，除了大家去走访亲戚串门然后出去旅行之外呢，大家会比较关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全家老少一起来找时间看电影。 没错 所以其实最近几年呢，春节档 在这个档期来看电影呢，已经成为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大家普遍会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嗯， 那么我想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呢，使得春节档这个档期整个电影市场呢，它是一直成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状态。 嗯， 今年是2018年，其实我觉得八字对于电影市场来讲，其实每次都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是吗？ 你就要退回到10年前，2008年那一年的春节档呢，是中国电影市场春节档期整个的总体票仓第一次破亿。 哇， 对，那个时候是1.5亿元、嗯、就当时当然这个1.5可能现在对于大家来讲已经习以为常了，你甚至可能都突破不了一部影片单片的票房、 嗯、 但是大家想想在10年前哈，这是一个其实特别能够刷新大家眼球的一个记录性的一个数据。对， 08年有什么电影咱们回想一下哈，08年最火的是什么、 哦、长江七号、 哦、 然后还有一个大灌篮、 哎、没错 对，哇，想一想、嗯、长江七号都是10年前的电影了。 对、啊、 我觉得过得好快啊， 就伴随着我们青春和我们的成长， 真的是对、嗯、所以呢就是在10年前呢，自从长江七号、大灌篮两部影片把春节档的这个总票房推向了一个高峰的峰值之后呢，接下来的这10年当中，每一年中国电影的春节档期啊，都是成一个就是票仓往上涨的一个趋势。 嗯， 其实包括到2009年哈、啊，只是一年之后哦，但是整个春节这7天呢，全国就有30到40家的电影院，它都实现了突破100万元的票房。 嗯， 对，所以就大家就想，还有一个原因呢，我想就是提到影院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中国电影的基础设施建设， 没错， 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铺设。 嗯， 就 影院越来越高端了， 越来 越有意思 了，而且你看、 啊、 原来比如说4、5级城市， 嗯， 可能好多小县城它没有电影院，或者可能就一家，但是现在你可能出门离你们家不远，无论你在一线还是4线、 嗯、 5线，都有电影院，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国民经济水平的发展， 嗯、 包括影院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荧幕数量的增加，然后大家生活方式的改变呢、 嗯、 就使得就是所有的电影创作者大家都会争先就来抢夺整个春节档的这一个档期。 没错， 对、 嗯、 而且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变化呢，那所以呢这春节档档期上映的电影呢，其实它也是呈现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对， 最早之前其实大家想象就是喜剧片嘛、 嗯、 就是你想一想中国原来我们讲贺岁档其实是冯小刚，他其实应该是他一不小心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档期 贺岁档哈。 对， 而且只要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啊，冯导的电影必火啊。 对，而且那个时候都是喜剧，就大家就觉得说、 嗯、 大家对贺岁档的认识就是一定是一部喜剧片，然后大家合家欢的电影，而大家看到之后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喜庆，非常的欢乐。 嗯， 但是呢今年哈2018年呢，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电影市场呢，它就呈现了一个特别良性的而且更加健康的一个发展态势、 嗯、 它不再是某一个单一题材或者单一类型独霸市场的一个局面了、 嗯、 它从题材上已经出现了这种 百花齐放 已经有多样性了、 嗯、 所以这次我们就开玩笑哈，说哎呀还有几天2月16号就会有8部电影上映，然后这8部 电影 对这些电影当中就会有人、 嗯、 有神有妖、 嗯、 对，有喜剧片，然后有军事题材的这种动作类型片、 嗯、 所以呢就是不同口味不同喜好的观众呢，其实大家都能够七七八八的找到一部自己比较喜欢的电影。 嗯， 所以我觉得2018年呢它整体的特点就是呈现3个趋势、 嗯、 第一个趋势就是说它的题材更加的多样化、 嗯、 一个英文词就叫 diversify、 嗯、 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各个电影的这种期待呢也不像是以前了，就是我只能接受喜剧片，我也不是这样的。你看那一年的阿凡达上映了，大家发现啊，在春节这个档期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些这样的一些 科幻类型的 科幻大片、 嗯、 而且 就大家也会去买单的哈，所以就大家就说不一定贺岁档的时候只能去看喜剧片，这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从市场的从业整个这个生态圈来讲呢，今年呢会更实际一些，更实在一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以往过往几年呢，大家在做电影的宣发的时候呢，会涉及到片方和票务的平台，大家会合作，采用一些营销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票补。那么票补呢，就是从最实际的角度来说呢，老百姓大家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呢，可能会抢到9.9块、19.9块这样的一些比较便宜的票价哈，那么这个呢，可能它是更多的是从电影营销的角度，它能够帮助片方、出品方能够卖出更多的电影票，也能够让影院呢有更好的上座率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也有人会去质疑说你片方如果都在做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那么你最终的这个票仓的成绩，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泡沫呢？所以就是业内呢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质疑。那么基于各种比较复杂的一些情况呢，那么今年呢，就是大家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约定，其实是一个约束来的，就是在春节档期间，各大的片方、各大发行方，大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就是可以毫无限度的去做这种票补，所以它有一个限票补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是法令法规来的。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多花一点钱，比如说可能你会30块钱，原来19.9块、9.9块能够抢到的呢，你可能要贵一点，但是呢，可能真正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个中国电影票房的票仓总成绩来讲呢，它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趋势呢，就是原来的春节档呢，它更多的是一些大的发行公司和出品公司、制片方，但是现在呢，就会有各个类型的不同规模的公司已经在抢滩了，比如说除了像华谊啊、光线呀、博纳呀这样的一些老牌的大的制作公司，然后也有一些新兴的这些民营电影公司，包括很多 BTA 的这些企业，他们也会加入到这个春节档的影片的这个厮杀当中。其实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表面上是很平静哈，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大家的好处是说我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讲呢，就是大家的这种竞争会更加的激烈。 这是小爱盘点了2018年春节档的电影有哪些特色和亮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哈，这个春节档一来临了，大家都特别想了解的是2018年到底有哪些电影将给我们见面啊。刚刚其实小爱总结到了，有人、有妖、有神，还有喜剧，包括军事题材动作片。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2018年的春节档马上就要来到了哈，就有哪些电影跟我们见面。首先要说的是哪一部？ 2018年的春节档呢，影片比较多，那我个人让我觉得它其实可以分成三个梯队啊。最受人关注的第一梯队呢，里面大概是有四部影片，包括《红海行动》、《捉妖记二》、《西游记女儿国》以及唐人街探案二。对，这四部呢是目前来讲大家 最关注的， 因为有三部影片其实它都是系列片来的，它本身就是之前就有比较好的 IP 的这个基础。 咱们先来聊聊捉妖记哈，捉妖记二其实导演是没有变的依旧是许成毅、 对， 但是主演呢除了固定的白百合和井柏然之外，还有强势招来了大咖们，比如说梁朝伟、李宇春、杨佑宁，还有大鹏、柳岩、黄磊。其实在这里边，如果要是说让我最关注的是谁，我就比较关注李宇春。李宇春以前啊是女扮男装，这一次呢是真正的表现出了女性的一方面的这个形象。我看到的片方发的海报哈，好美啊，女神的感觉。 对，说实话，我就是看到那个剧照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个是 李宇春。 至少第一眼没有认出他来。 对， 所以就是真的关注点还就是蛮相似的。所以看到这个《捉妖记二》的时候，首先不是想到他的前作大概是票房是怎么样，首先想到的是天哪，李宇春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扮相。 没错，《捉妖记》其实是取材于我国经典的神话书籍叫《山海经》。当初出品方和投资方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个票房会超过20亿， 因为有了一在先嘛，所以大家可能首先对这个影片的期望值首先就已经比较高了。那我想呢，从我的角度呢，其实反正是 过节嘛，过节看电影，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和家人朋友一起团聚的一个好机会。其实就是跟你的父亲母亲、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好朋友一起走到电影院当中，就享受这两个小时，其实就好了。 而且《捉妖记二》当中特别请到了新加盟的老牌影帝，叫做梁朝伟。梁朝伟有一次我看到他的采访说，这次的《捉妖记二》是他时隔十多年之后再次拍古装戏，上一部是在2002年的《天下无双》。这么多年啊，有16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梁朝伟在这里面的表现，他会饰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其实梁朝伟在影片当中那个扮相，我也当时也挺关注的。我一个看了就是李宇春的那个扮相，一个看的是梁朝伟的扮相。我现在个人会期待说，可能他们两个人在影片当中确实会是两个比较亮的两个亮点。对。那么如果你看过一，然后如果你喜欢一的话呢，我相信这一部你是不会去错过的。 说到了《捉妖记二》，咱们再来说说《西游记女儿国》这个是在2017年夏季吧，搞了一个发布会，我当时记得是大咖云集。首先主角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赵丽颖，除了赵丽颖之外，其实这里边还有唐僧的扮演者冯绍峰。这次呢，小沈阳也加入到里边了，饰演八戒。小沈阳那么瘦的一个人去演八戒，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喜剧效果啊？还有 郭富城的孙悟空。 哎，没错，郭富城演孙悟空。郭富城在我印象当中是一个那么帅的大帅哥啊，他去演孙悟空，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喜感。 其实《西游记》女儿国，我觉得在春节档上映，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是一个特别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我还记得在2014年，郭富城曾经演过一部《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当时在里边饰演的是孙悟空的角色。那这一次再次回归，不知道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哈？ 对，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讲，就是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去看一个《西游记》题材的电影或者影视作品呢，其实是特别天经地义的事情。你知道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从小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每一年的大年初一，电视里面都会放那个《西游记》，六小龄童演的那个《西游记》那个连续剧。我记得当时还大家那个时候还小，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过春节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块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但是呢，每一年的春节，从大年初一开始，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每天的电视里面就会播一集《西游记》的那个电视剧。当时就觉得孙悟空的这个题材一定是和这个春节是关联在一起，是相关的。那么2018年呢，果然我们又迎来了一部西游记题材的一部电影，院线大电影。那么这个导演呢是郑宝瑞。郑宝瑞我想大家其实已经不陌生了，尤其是最近几年他这一次拍的《西游记之女儿国》呢，已经是他最近拍的西游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了。我们再退回到2014年，2014年他拍过一部《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但当时呢口碑和评分包括票房其实都不是特 别 的 好。 对，我记得豆瓣评分当时挺低的，好像是4.1分。对，然后16年的时候呢，他又拍了一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个评分呢好像比第一部的口碑呢会稍微好一点点哈，但是也是有限啊，5.6的评分。所以呢，对于郑宝瑞和他的西游记电影呢，其实可能我想每一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评价和不同的期待。有的人觉得挺好的，过年嘛就热热闹闹的，我们能够在电影当中看到西游记，看到孙悟空，看到猪八戒，看到唐僧，就已经是很开心的事情了这些观众其实是很简单也是很宽容的。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比较迷影的一些观众，大家可能对于方方面面的这个要求会比较高呢，可能就会有所挑剔，会觉得说演技不好，台词不好，制作不好，然后假三 D 不好，就是大家就对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判断。但是这一次的话呢，我想女儿国呢，我相信还是在第一梯队的影片当中大家会比较期待的一部。因为这一次首先他的演员里面都是目前的年轻观众比较喜欢的这些年轻演员。 除了像流量小花赵丽颖之外，饰演的是女儿国的国王然后还有林志玲、梁咏琪、刘涛，都是实力派的女星而且颜值担当所以呢，我相信这部电影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这些颜值 颜值而且就是这次那个冯绍峰他来演唐僧，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在前期片方放出来的一些 片花 物料当中，包括我 片花哈，就感觉经常会看到那个冯绍峰和赵丽颖，就是唐僧和女儿国的国王，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CP 的这样的一些段落，就是你猛然的一看哈，你甚至会觉得说，哎，这一次的这一部《西游记》是不是真的就主打一个爱情呢？然后《西游记》女儿国里面呢，我还关注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梁咏琪，梁咏琪在里面她是演一个国师，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她演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里面的扮相，哇，特别特别挑战你的想象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跟她以前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颠覆式， 完全颠覆了梁咏琪原来那种特别清纯特别甜美的那种形象。 而且你说到梁咏琪，我就想到了去年过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啊，梁咏琪其实在里边有中国山水吧，林心如、刘涛、梁咏琪是吧， 有一个组合， 哎，是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好美的女神，永远都是女神的感觉，所以这一次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形象， 这次完全是很颠覆了，对。 说到了《西游记之女儿国》，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一部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叫做《红海行动》。那其实说到了《红海行动》，不得不提的是2017年其实军事题材的大片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比如说《湄公河行动》，比如说《战狼2》哈，这一次的这个《红海行动》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觉得《红海行动》呢，它是2018年整个春节档的一个亮点，可以说它应该是鹤立鸡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主旋律大片，而且它也是唯一的一部以军事题材为这个故事背景的这样的一个电影，那么我想就是这个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哈，《湄公河行动》，其实它真的是要得益于《湄公河行动》在这个蓝海当中为它开辟出来的一片疆土，就是其实在《湄公河行动》之前，就大家就想象不到说一个所谓的主旋律电影它能够真正能够做到票房和口碑双丰收，因为我想对于85后90后这些年轻的观众来讲，其实大家对于一些很主旋律的东西大家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的， 没错， 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的，对吧，就你会认为说一提到那些东西就觉得是离我特别的远， 比较老套的感觉啊， 对对，而且这是又是一个投资这么多投资的一个大片，就大家想象不到它是可以做到票房和口碑双双丰收的。那湄公河行动呢，就为它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主旋律的电影它是有市场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呢？我想这个要非常感谢，要特别感谢这个影片的导演叫林超贤。 16年《湄公河行动》之后又一力作， 对，为什么选择林超贤呢？我觉得这个导演的选项就是非常智慧的一个选择。林超贤他在香港，他就是以拍摄这种动作片为建厂，他个人之前他是给陈嘉上导演做副导，然后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他也在香港的电影圈，他个人跟着陈嘉上导演，跟着很多香港的一些专业的团队哈，他其实打磨出来过很多的作品，我想他有他一定的丰富的经验的积累。那么他个人的一个长项呢，就是他很擅长去拍动作片，就是对于这个动作场面的设计把握，包括演员的调度现场的调度呢，他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同时呢，除了这方面以外呢，他又对好莱坞电影制作和拍摄的这个结构节奏又非常的了解，所以他是一个能够把就是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片和好莱坞电影的这种经典的拍摄手法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看《湄公河行动》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其实你仿佛你抛开电影当中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其实你从整个的它的剧作的结构来讲，你从它整个的拍摄的这个节奏来说，你会感觉其实你是在看一部好莱坞的一部大片，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就是它是用一种西方人拍一个动作片的一个类型片的一个方式，他在给你拍一个中国的主旋律的故事，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典范， 没错。 而这一次的这个红海行动呢，其实它和湄公河行动有点像哈，它其实取材也是取材于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事件，它讲的是也门撤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但是呢这个聪明在哪儿呢，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去复刻

每年的春节档毫无疑问是电影市场最为火爆的档期。2018年春节档最受期待的电影是什么？又有哪些电影会在春节档重磅推出？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为您解读。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2018春节档电影。那同样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著名的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一丹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其实从上半时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哈，春节档有这么几部印象非常深刻也是很受期待的电影。第一部是《捉妖记二》，第二部是《西游记之女儿国》，那第三部是《红海行动》，那第四部其实就是《唐人街探案二》哈。 嗯， 说到《唐人街探案》，其实第一部就已经非常轰动了。 第一部是应该是2015年哈，我记得当时的豆瓣评分也是给的很高，是 7.4。当时《唐人街探案一》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作为一个中小成本的一匹黑马杀出来的，所以大家就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这种推理类型的这种喜剧片哈，它也能够也能够在春节档能够博得大家的一个认可。 嗯， 那么这一次呢，陈思诚的这个《唐人街探案二》呢，我觉得它就是跟第一部相比，它更加的自信，而且它来的也更加的大牌，更加的有范儿了。 嗯， 这一部呢，它从整个的格局上呢，它一定是比第一部要更大，它已经把这个故事背景呢放到了纽约， 哦， 放到 去美国拍。 对，这次是去美国拍的。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导演他有一个非常智慧的地方，就是他并没有非常单纯的把这个影片只是作为一个动作喜剧，或者说他重点是他把它放到了探案的这一部分啊，因为原来这个探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他这一次呢，他是把喜剧和悬疑推理探案呢，把它很好的糅合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也可能也是观察过这个市场。其实你看，在去年刚刚过去的17年，市场上出来很多悬疑推理类型的这种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它真的是又叫好又叫座嘛？其实我们真的去研究一些背后的数据，其实也不一定。所以呢，这一次呢，我觉得陈思诚呢，他是比较聪明的，他把这个喜剧元素和悬疑推理元素呢，把它结合在一起了。他并没有在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上面，他去做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刻画啊。所以就大家可能在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感受到啊，它里面有一些地方它是需要你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你去动一动脑子，去猜一猜接下来的起承转合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哈。但是同时呢，其实你也是会很轻松的啊，很轻松的在看一部电影，因为毕竟春节嘛，就是没有必要把大家搞得像很烧脑，很累，很辛苦。 对，而且这一次他跟《唐人街探案》的第一部来比哈，他是一样的导演，一样的演员，也是一样的团队，但是是不一样的搞笑。而且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王宝强包括这个骗子是刘昊然饰演的秦风来到纽约参加了一个世界侦探大赛，这里边发生了很多搞笑的故事，有点像闹翻纽约的感觉啊，是一部爆笑旅程。 是的，而且这次呢，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本演员，就是我们叫他小七哈，就是七户木聪。 嗯， 七户木聪，我看剧照上面，哎呀，还是那么帅。简直是就是让你看到他你就忍不住的就觉得说，为了这一个人我就要去锁定，一定要去电影院买票去看这部电影。 咱们再来说说另外的几部也是一股搞笑之风哈吹来的，我很期待叫做祖宗十九代。我们都说祖宗十八代，这次出来一个叫做祖宗十九代。 okay, 这部电影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一部穿越剧。 说实话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清风吹来的哈，就是当我听到这个名字，然后当我再去关注一下这个主创，我一看是这个郭德纲导演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会稍微的紧张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影片最后出来会是什么样子，我稍后一个小小的一个预警， 就是对这个郭德纲还是不大放心。 因为郭德纲对他作为导演哈，我们是说 他是第一次出现的这种身份吗？ 他是第二次、 哦、 之前他应该拍过一个《三笑之才子佳人》。 对，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豆瓣评分是三点几分、哦、如果大家去关注一些豆瓣评论的话呢，上面可能好评不是太多哈、 嗯、 那么我想就是故事，我想可能比较适合现在 年轻人的观影的口味。真正从整个这个影片的制作来讲，因为郭德纲是自编自导，所以我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这里面有你们都喜欢的小岳岳然后还有吴京这些那个 CP 也是我觉得让我挺惊讶的哈，就是 这里边好多大咖， 吴京出现在里面， 很多人说这个阵容堪比建军大业吴秀波、井柏然、林志玲、王宝强 对所以我觉得祖宗十八代还是一定要好看吧，就是如果真的不好看的话就愧对了这么多的一线的大咖了，对吧， 咱们来说说啊，33位明星还有谁，还有吴君如、董成鹏、李晨、杜淳、郑恺、欧汉生、张国立、贾乃亮、张丽、马苏、萧敬腾、汪东城、于谦、黄磊、吴越、孙艺洲、贾玲、谢依霖、孟非孟非也来演戏了，还有郭麒麟、谢楠、王小利、张晨光、刘备、孙越，哇，真的都是大咖啊。 对，所以一部电影好看不好看呢，其实演员的表演，包括作为商业类型片来讲，你是不是能有明星和大咖出演，它确实是对票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决定 作用、 但是呢，我想如果是真正作为一个爱电影的观众来讲呢，可能他还会关注这个影片本身它确实是不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电影，它是不是一个视听语言来的，它是不是一个流动的影像，然后它里面的各种搞笑的这种元素是一个段子的非常非常机械的一个集锦呢，还是说它确实是通过了摄影机镜头的运动、演员的表演来给你营造这种非常搞笑的氛围，其实这个可能它就是能够看出一部影片是高级还是稍微有一些发挥的空间，它是不一样的。 其实有很多的网友其实在网上也评论过这个祖宗十九代，他们说大年初一什么都不干就去电影院数星星所以其实小爱刚刚说的也非常的对哈，就是看一部电影一定不要只看到他的明星阵容，我们还要看看他的内容。 亲爱的，我看过他的剧照，他里面的很多人物的形象和造型就是很雷人，所以我就是看到那些大咖明星，但是再看一看他们在里面的那个形象之后，我心里面真的就会嘚嘚嘚，我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红色的报警器。 警 对，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哈，也可能就是这是一部不错的，而让你觉得非常轻松的电影，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吧。 说到了这几部其实都是不同类型的影片，再来说一部青春题材的这部青春 类 对这部青春题材就是遇见你真好，所以这一次呢顾长卫再一次推出的青春喜剧片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小爱介绍一下吧。 其实顾长卫导演其实都是很多的这个迷影团体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人哈。顾长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他最近几年的作品不多，然后呢在14年的时候呢他也拍过一部这种青春爱情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叫为爱之渐入佳境但是为爱之渐入佳境当时豆瓣的口碑评分也不是那么的好，没有上五分，是 4.6分。这一次的这个遇见你真好他能不能真正的拿出一个这种年轻人的纯爱故事，拿出一个爱情小清新呢，我不知道，所以这个还是要让大家去电影院当中去看。但是目前就是从他放出的这些物料来讲呢，我觉得里面的这个人物这些演员的选择好像似乎那个年龄稍微大了一些，因为他讲的是高中生的故事 但是这里边的范明饰演的是火爆教头，但是有一个冷面宿管就是宿舍管理员是蒋雯丽饰演的这就属于这个上一个年代的感觉。 对，他讲的是这个复读生的故事复读生在一起然后他们之间的一种青春爱情和成长但是我就觉得目前从这个人物形象上来看好像稍微和我们期待中的这种爱情小清新好像 有 一点的出入。 这里边我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里边饰演鬼马女山妮的蓝盈莹哈。蓝盈就是甄嬛传当中饰演浣碧的那位90后的演员那接下来其实还有几位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比较陌生的面孔，比如说像饰演呆萌男张文生的白客，还有曹骏，还有王玉文张海宇周楚楚 很多演员比较年轻哈，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个影片它在我的关注当中，可能演员并不是一个重点。它讲的是一个爱情的一个群戏，所以它里面涉及到的人物角色是非常的多的。 嗯， 也就是为什么刚才一丹会给大家念了这么一长串哈，一长串表演的一个人物的名字出来。但是我是发现这个电影的编剧有八个编剧，但当我发现它是八个编剧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反而会咯噔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八个编剧合力出来的一个剧本，它能不能最后有一个真正一个整体的协调统一性。 没错， 所以呢对于这个电影的这个剧情啊，包括逻辑啊，包括它的这个叙事推理走向各方面，不知道，其实我是呈一个观望的态度。 没错，这个电影如果编剧这么多，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 嗯， 怎么样能统一大家的意见，同时又平衡大家的意见，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听小艾说完之后，我其实也比较好奇哈，会不会未来这个电影就感觉其实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啊，会有这样的担心，我们拭目以待吧。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部电影《营救汪星人》，这个也挺有趣的。 这个挺有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就蛮好的，因为狗年，我觉得狗年在大荧幕上能够让大家看到一部关于狗狗的电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因为狗其实对于人类来讲呢，它就是一个好朋友。其实这个就不用多说，无论你是养狗还是不养狗，一提到狗，你都会想到一些特别美好、特别积极的一些词汇，比如说正义的、忠诚的、友好的、善良的，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可爱。所以呢，《营救汪星人》这个电影，不管它这个故事它究竟是讲的是什么，首先它是一个特别讨巧的一个题材。尤其是家长带着孩子，尤其是如果家里面在养狗的话，我相信大家在选择电影的时候，如果你搞不清楚哎，《西游记》我是不是适合带我孩子去看的时候，他可能一定会选择这个《营救汪星人》。 而且介绍一下阵容啊，大家都知道天佑哈，这个一人饮酒醉，这一次在里边也饰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且还有就是《爸爸去哪儿》中一下子走红的萌宝阿拉蕾也参演了电影啊，所以大家是很期待。而且呢，这部戏其实是以狗为主题，讲述了一个有一点科幻感觉的一部影片，也非常值得小朋友们去看。这是《营造汪星人》，那还有呢，就是《熊出没变形记》。这部电影也挺特别的。说到这个熊大、熊二和光头强哈，小朋友们一定要看。 我觉得关于光头强的这个电影好像特别的多，影视作品特别多。我还特意去那个豆瓣上查了一下，一查出来一大串哈。我想就是光头强已经成为了就是一个 IP 了。那么如果大家一直追这个系列的话呢，也不妨到这个电影院当中去看一看。但是反正对我来说，这些就是属于我排在那个第二或者第三梯队的一些选项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介绍的差不多有十部作品了，是吧？ 在这个春节档的档期当中哈，就是有一部让我就是特别瞠目结舌的一个电影，它重新又杀回到了大荧幕当中，它叫《逐梦演艺圈》。 《 逐梦演艺圈》号称是豆瓣历史上评分最低的电影，也是因为它曾经上映过几天然后下线了，然后也是看过的观众口碑当中就是史上最烂最难看的电影。所以其实很多我们就是电影行业从业者，大家在讨论这部影片的时候，大家就都会非常的就会非常的迷惑，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部电影它能够有机会在大年初一上映啊。当然这一部电影我还没有看，那么究竟它是不是烂片会不会看完之后我也会像其他人那样去吐槽还不知道。但是这一部电影是我目前觉得还是比较让我关注的吧，就是我可能说不定我还真的会花钱去买一部有可能是史上最烂的烂片的电影，然后去看一看它究竟有多烂。 刚刚其实我们聊到的就是2018春节档有哪些电影要上映，但是其实我更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观影的这个习惯，去哪儿看电影，和谁看电影哈。很多的朋友可能基本会选择离家最近的电影院，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去汽车影院看电影。我不知道小爱平常这个看电影是怎样的一种习惯。 我看电影其实就是很多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可能是一些朋友，因为都是从业者，大家很多的新片上映之前会有请看什么点映场或者首映礼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自己在业余时间当中自己休闲去看。那可能我跟大家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我的工作涉及到要看片，所以更多的时候我是自己一个人买票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看电影对我 来说，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是跟男朋友去约会呀、啊，或者是跟朋友去见面的一个方式了。其实他对我来讲，他是一种工作和生活的一个结合，所以我更多的电影。其实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电影院当中看的、对，然后我也不会说像很多朋友那样觉得说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会觉得很悲伤啊，就会很孤单啊，倒还真是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一进到电影院当中，你就能够你会比较欢愉的沉浸在这个故事当中。 没错， 对，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看电影反而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你会真的沉浸到电影当中去体会这个电影，而不是总是照顾旁边的朋友或者旁边的亲属。 其实就不一样，就是看你这个你到底是为着什么去的。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老百姓和电影观众来讲呢，其实看电影可能它是一种社交和休闲的方式，特别是处在这个恋爱期当中的人们来说，可能这个真的是两个人约会的一种非常好的互增、互相沟通情感、互相陪伴去相处的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电影可能它就不是真正的主角了，它可能是要退到后面去了。对，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喜欢一部电影的话呢，我相信你是一定有和我同样类似的经历，你会买票去看电影，甚至你可能会为了一部你想看的电影去二刷甚至三刷。你知道我看一些电影的时候，我看《芳华》我去了三次，我刷了三次。对，就是好电影它永远都是能够吸引人们走进电影院的。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也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的网络都非常的方便，很发达，然后也经常会收到很多的链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资源网络资源上去找一些我们在国内没有机会在大荧幕上看到的海外国外的影片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在国内看到。如果说是一部要上映的院线电影，那么如果你多去点击一次，你多看一次呢，其实你对于出品方、对于导演、对于很多很多从业者来讲，其实你都是没有在尊重他们的一个劳动的一个成果。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小艾，好像在春节档当中国产片比较多，海外的这种国外题材的电影大电影非常少。 可能这个也是和大家的这个选择是相关的吧，因为毕竟中国人过大年嘛，中国人过大年，其实中国电影市场它确实还是有一些季节性的一些分配的。对，比如说暑期档的时候，那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好莱坞大片的数量就会和平时的时间就会不太一样。确实是有这个特点，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在于现在的国产片，它就像我们刚才在上半场的时候跟大家聊到的哈，现在的国产片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题材类型的一个市场了，可能退回到八年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小成本的惊悚片，或者是喜剧片，纯爱故事、青春爱情片。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军事题材的大的这种动作大片，我们可以看到悬疑推理类型片，我们也可以看到纯爱系列的青春片，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题材的。而且国产片的品质我觉得它也是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精良，因为大家很多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团队也在和国际的一些团队在合作，技术上呢也是在接轨。所以呢，我想就是大家现在虽然是在看，同样是在看国产片，但是2018年国产片的品质呢，可能就比十年前2008年整体的品质啊，它的平均品质就要上涨很多了。 没错，这是说到了二月份，就是春节档期间的电影。其实我们也很期待2018年整个年份当中哈，每个月会有哪些电影上映。这里边其实我看到了一张表，这张表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就是固定的每个月的电影会不会有些变动，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比如说哈，四月份《X 战警：新变种人》，因为《X 战警》是经常会追的一部电影， 对大家很喜欢的一个系列，其实它也是一个文化来的，它有它自己 X 战警系列的一个电影宇宙文化。 没错，这说到的是四月份，五月份其实有一部大家非常期待的国外电影叫做《复仇者联盟三》啊，这个也是很期待的。而且再往后拉，你会发现《超人总动员二》是六月份上映的哈，还有就是最后在今年的年底12月份有一部很期待的是《阿凡达二》。阿凡达终于出二了。 我发现一丹是不是很喜欢好莱坞的大片？我觉得你 是比较过瘾， 代表了一定一个群体哈，就大家对于这个好莱坞大片是有情有独钟的。对，我想就是其实 每一年呢，大家都会期待一些固定系列的好莱坞大片它能够再引进到国内，而且呢就是每一个系列呢它都有自己的一批粉丝，一批死忠粉，所以其实我也一样哈，就是除了看我们自己中国电影人的电影作品之外呢，其实我也蛮期待比如说你说的这个阿凡达，它最新的一部它究竟是拍成了一个什么样子，我真的是很想知道。 前两天我们台有一个同事在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跟我聊到，他说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又在刷阿凡达，我这是刷了自2008年以来的第十遍。 嗯， 哇，我一想十年了，刷了十遍，这个电影是多么的经典啊，就是每看一次他都觉得有不同的感受。我说天哪，一部电影能让一个人追了十年看了十遍，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说咱们中国的电影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刷了十年看十遍甚至二十遍。 我觉得如此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下去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多的。我相信至少现在提到霸王别姬，提到活着，我觉得我相信有刷过十遍的人，一定是有的。而且但是在那个年代呢，可能一下只有一个霸王别姬，就没有别的可以再让你刷十遍的了。但是有可能在甚至不用十年之后，可能就是五年之后或者两年之后，有可能我们就能够出现一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电影，能够让后面后代的人后世的人能够觉得那个时代的电影太经典了。我特别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而且我感觉哈，2018年的电影和2017年电影相比较来说，应该说它是另外的一种突破或者是一种丰富吧。也是一种再升级。 对，我觉得整体来讲呢，还是因为就是大家从创作上大家意识到了不要只是去复刻别人的作品，不要只是因为某一部爱情喜剧片它大卖了，那我接下来就盲从就跟风，我只去拍爱情喜剧片。就是其实每一个题材只要你真正在它的内容上去下功夫，我觉得它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会太差。我觉得大家真的回归到电影创作的本质上，然后少放一些心思在这个市场的这种竞争，特别是一些非两性的竞争手法上呢，我相信一定是能够催生出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出来的。 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春节档的电影，同时也期待2018年各种各样题材的电影跟我们见面，也希望大家通过电影哈能够找到快乐啊，找寻到自己的青春年代哈。非常感谢小爱今天的分享，谢谢小爱。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谈耳朵。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元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动人的脸庞。